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33集，晨戏。众人耳朵尖的都差不多听到了沉默的话，怎么个意思？这姑娘不是急着赶回百鬼山庄会情人，而是跑来军营会情人。她梦中情人是哪个？ 二叔肯定病糊涂了，赶紧回去吧，大哥。 薛百鬼很是无奈，对展昭拱了拱手，就要告辞。展昭倒是不在意别的，不过还是拦住众人。 我想问陈老伯一个问题。 没问题。 多谢这位公子救命之恩。 昨晚是谁袭击你啊？ 陈默打了个愣神，随后尴尬地笑了笑。 是我进了树林被树枝划到的。 陈默哪怕说他进了树林被野兽袭击了，众人都会觉得可信性高一些。被树枝划破？扯谎不是这么个扯法吧？ 树枝？那树枝划伤你后自己跑了吗？还留下了一串脚印呢。 不瞒这位公子，昨天我老眼昏花，其实什么都没看见，就觉得脖子一凉。 展昭皱眉，不过也不好再追问，人家摆明了不想说，只好点点头。 哎，等一下。 陈默又要走，公孙追了出来，手上拿着个药包。 这里面呢有三份药，药膏早晚各一次敷在伤口上，半个月不要沾水。另外两副药呢是口服的，记住早晚服用，近期不要练功，脖子不要用力，要好好休养。另外不要大声说话啊。 薛白鬼赶紧接了药道谢，薛白琴突然拉着秦离生的胳膊走上前。 生哥，这位公孙先生是神医啊，你让他给你看看。 薛白琴的话没说完，公孙已经上手了，先翻了翻秦离生的眼皮，再给他搭了下脉，之后摇头。 天忙，没得医。 薛白琴立刻变得有些失落，秦离生笑了笑，伸手摸了摸薛白琴的头。 都说了我天生就忙，没得治的。 薛白鬼叹了口气，与众人告别之后带着人马离开了。临走，秦离生突然回头望向远处马车边看热闹的白玉堂。展昭看得清楚，秦离生根本不可能看到白玉堂，却是很准确地发现了白玉堂的位置，并且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秦离生的神情十分的温和友善。再看白玉堂，依旧是没什么表情，但是也对他点了点头，就跟他平日对待有些交情的朋友似的，不近不远，不喜不悲，生人勿近。秦离生回头走了，薛白琴临走有些不好意思的跟展昭道了声谢，跟着他哥哥的人马回山庄去了。赵普看了看，时候不早了，也下令。 启程了。 白玉堂掀开车帘，想问天尊早晨想吃些什么，可是车帘打开之后却发现天尊不见了。白玉堂上了马车，发现天尊之前躺着的地方留了一张纸条，是天尊留给他的，大致的意思是他有些事情要处理，离开一阵，过阵子会赶来，另外还特别叮嘱白玉堂不要对人提起小四子的事情。白玉堂收了字条，皱了皱眉。这时展昭进来了。 哎，天尊呢？ 突然说有事走了。 展昭本来想详细问问天尊关于昨晚上小四子和他能听到无声笛的事情，还有什么血缘呢之类的，没想到天尊竟然突然走了。 少爷，早饭来了。 这时陈修捧着个食盒进来了。 白玉堂接了食盒，和展昭坐下吃早饭。 情侣双暗恋你啊？ 白玉堂被入口的豆浆呛得直咳嗽，看着展昭的神情颇有些复杂，展昭不由得眯起眼睛。 猜中了。 其实薛白晴的梦中情人就是你。 这回轮到展昭被豆浆呛到了，白玉堂吃着包子若无其事。展昭擦了嘴，斜眼看着白玉堂， 不要扯开话题。 我没啊，他看到你两眼放光。 秦离生明显是对你有意思。 你怎么看出来的？ 感觉咯。 感觉很准。 白玉堂一句话，展昭又被豆浆呛到了，最后恼了，含了一口豆浆做事要喷白玉堂一脸，不料白玉堂突然开口。 秦离生的确喜欢男人。 展昭终究没忍住，幸好他低头没喷白玉堂一脸，不过喷了白玉堂半身的豆浆。白玉堂无奈地看了看身上的豆浆，皱眉看展昭， 你还真喷出来了。 都怪你，谁让你胡说八道了。 展昭伸手，一手扯着白玉堂的衣裳前襟，一手拿着块帕子擦他衣服上的豆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刺啦一声，展昭手一抖，白玉堂的衣襟被扯开了一片。 展兄白兄啊，包大人说。 这时公孙抱着小四子掀开帘子进了，公孙刚刚开口就愣在车门口，就见展昭正扯这白玉堂的衣襟，衣裳破了一个口子。公孙立马想起昨天赵普抱着小四子回马车跟他说的话，说什么展昭和白玉堂正打得火热呢，他昨晚上糊里糊涂以为听错了，当时展昭和白玉堂正打架的，可今日一见，公孙第一时间捂住小四子的眼睛退出去。展昭再一次含冤莫白，赶紧趴在窗口解释， 喂，是豆浆洒了豆浆。 那、哦、是啊，豆浆啊。豆浆。 展昭愤愤回头，就见白玉堂脱了外套换了一身新的，将破了的衣服推到展昭眼前。 妈，赔钱。 什么时候开始叫猫的？还挺顺嘴。 展昭听着猫两个字，先是眼皮子一抽，听到赔钱两个字，眼皮子就开始跳了。展昭揉了揉眼睛看白玉堂。 赔多少啊？不就一件衣服吗？我那有套白的，你拿去穿。 上好的云锦银丝首绣，苏州最好的绣娘做了一年，这衣服值3万两。 展昭张大了嘴，豆浆都撒车上了，脑子里就反反复复一句话， 你添了这耗子，3万两扯块白布裹在身上，这不是坑人吗？ 嫌贵啊。 白玉堂靠在软垫子上拖着下巴，依然没什么表情的看展昭。展昭上下左右周身摸了个遍，摸出几百两银子给白玉堂。 就这点， 零头都不够啊。 要不然你改改再穿。 改一改大概有1万两。 喂，白耗子，你唬我呢吧？一件衣服3万两。 你扯扯看。 白玉堂伸了只衣袖给展昭，展昭不解的伸手拽了一把，突然又刺啦一声。白玉堂新换上去那件很薄很薄的白色纱衣外套袖子被展昭扯了下来。 这件5万两，天蚕丝的，猫儿8万两了。还不出来啊，肉偿吧。 展昭终于是闭上了嘴，沉默良久突然开口。 我把庞太师赔给你吧， 再加上包大人，10万两，你再找我2万两。 休想。 片刻之后，众人就听到白玉堂和展昭的马车里有古怪的声音传出来，车子还摇晃得厉害，两人也不知道是在打架还是在干嘛，只零星听到些对话，好像是什么扯烂衣服肉肠之类的。 少爷， 这时月牙钻了进来，手里拿着几个肉包子，心说什么肉不肉的，他在外边听不真切，还以为展昭和白玉堂为了肉包子打起来了呢。而此时展昭正捧着一件白色的裘皮，一脸郁闷，事关之前展昭翻包袱翻出一件裘皮，刚拿到手里，白玉堂指了指， 20万两。 啥？ 小心啊猫，不然真的要写卖身契了。 展昭真心郁闷，白玉堂左一声猫右一声猫，怎么那么顺嘴的。月牙刚放下包子，就见一旁破掉的两件衣服，纳闷了。 哎，少爷，这两身不是前几天扔了吗？都破了你还拿出来穿呢？ 白玉堂看了看月牙，展昭眼睛就眯起来了，回头看月牙。 这两身衣服多少钱？ 哦，5年前的了，大概1-2百两吧。这兔毛披风不说掉毛吗？少爷你怎么带下人的衣服出门呢？ 月牙拿着破衣服，顺便抓了展昭手里的裘皮，边说边将衣服团成一团拿走了。良久，马车里又传出来了古怪的声音，马车接着摇晃。 死耗子，你诈我！5万两一件你都说得出口？ 5万两一件你也信？你是有多呆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